SE 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中秋节就快到了，赏月是咱们中国人过中秋节最重要的活动，在赏月之时必然少不了要吟诵几句古诗。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唐朝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尽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当然了，中秋诗词还有很多。中秋节期间，大家不仅在诵读小站节目当中能听到众多朗诵名家朗诵的中秋诗词，在9月21号下午3点，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来参与诵读小站的听见经典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具体的报名办法请大家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会在现场等你一起诵读。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歌手呢，在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呢，都想要寻求突破。那么突破自己最佳的方式呢，就是改变风格，换个路子。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位这个歌手都能在改变之后还能成功的，就是大家也接受，他之前那样行，那这样好像也行。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也不是每一个歌手都有勇气改变。不过呢，有一位女歌手，她的勇气呢，值得很多人去效仿。原本呢，她是做流行音乐的，但是后来呢，阴差阳错唱了一首儿童歌曲给火了。后来呢，公司安排她转型，虽然说很成功，但是呢，她自个儿不满意。 最后经过很多年的奋斗又转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模样。而且呢，更神奇的是，这位女歌手都已经40多岁了，但现在的颜值呢也是最早的模样，而且呢给人感觉她似乎始终在年轻着。那么她是谁呢？范晓萱。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的是依然年轻的范晓萱。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相信很多朋友认识和熟悉范晓萱呢，都是从她的音乐开始的。但其实呢，她的第一份属于演艺界的工作则是拍广告。当时呢，她很小，13岁，脸上呢还有那种嘟嘟的婴儿肥，那被相中拍了一条这个口香糖的广告。当年呢是1991年，在还没有网络的年代里，自我推销还是一个挺难的事儿的。不过呢，范晓萱非常幸运，因为这条广告呢，她认识了著名音乐人李亚明。那么李亚明是谁呢？对他后来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听歌，范晓萱的《稍息立正站好》。这是来自范晓萱的《稍息立正站好》。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呢，听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范晓萱当年遇到的李亚明这个人呢，可能很陌生。他呢算得上是一个有故事的美男子，在1983年的时候加入歌坛，随后呢发了10多张专辑。那么他的亲密搭档呢，则是乐坛的传奇人物薛岳。两个人呢曾经被称为台湾摇滚的希望，不过呢李亚明后来的作品民谣的味道呢可能会更重一些。那么他最成功的作品呢就是1993年发行的《放轻松》。那个时候呢范晓萱已经被他签到了唱片公司了。那为了宣传这个丫头，他呢还让范晓萱担任了这首歌音乐录影带的女主角，可以说是用心良苦。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做这个有一期做专题做歌坛当中的这个师徒关系的时候，9月10号教师节那一天做的，然后就提到过这对师徒。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李亚明独唱版本的《放轻松》。 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这是来自李亚明演唱的《放轻松》。李亚明呢被称作新人教父，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哈。前一年呢刚刚捧红了范晓萱，那么后一年呢他就签下了已经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但是呢并不算成功的另外一位年轻人，谁呢？王力宏。并且呢在这期间帮他塑造了优质偶像这样的形象。那么记得当时呢为了捧王力宏，他还让已经出名的范晓萱跟他呢共同演唱了很多歌曲。当然了，除了他们俩之外呢，李亚明还为福茂唱片发掘了很多的新人，比如说周蕙等人最初也都是被李亚明带进这个行业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大家更熟悉的歌曲，来自范晓萱和王力宏共同演唱的歌曲。这歌呢更适合再过几个月来听，当北京下雪的时候来听更有感觉。没错，那就是《雪人》。 雪人来自范晓萱。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来跟各位聊的是依旧青春的范晓萱。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届时说范晓萱一路走来越来越坚强，很喜欢听她的你的甜蜜，每一次听都忍不住让人憧憬爱情。她在龙门飞甲和听风者演的也很好，和周公子周迅的友情更是令人羡慕，希望她能一直随心而行下去。漂泊的小船也说了，高一的时候班里举办元旦联欢会，听到一个短发女生唱范晓萱的深呼吸，那应该是1998年的最后一天，一转眼已经过去了20年了。Jane 说，之前看中国好歌曲，范晓萱当评委，在最后阶段呢，她的选手留下也好离开也罢，她都是哭得稀里哗啦，我在屏幕前呢也跟着哭。她真的是很能感染到别人的情绪，眼睛一眨就像是会魔法的小魔女。后来才知道他也患过抑郁，或许真的是感情太丰富，真心希望他能够一切安好。在1993年的时候，范晓萱出演了放轻松的音乐录影带之后呢，公司并没有着急为他制作专辑，而是不紧不慢地安排他去演戏。当年呢，他演了一部影片叫做《非常侦探》，戏里的合作对象呢是张学友和周海媚，是吧？很大腕哈。但是呢，即便如此，他本人无心恋战影坛，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出演的作品呢并不是太多。最近几年呢，比较深入人心的就是《听风者》《龙门飞甲》。那顺便说一嘴，因为这两部戏里的女主角都是周迅，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都说啊，他是不是抱上周迅大腿了才获得这样的很不错的片约的哈。但其实呢，这样的说法肯定是对范晓萱的误解。当年呢，他出演《非常侦探》获得第14届金像奖最佳新人的提名，所以说可见他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那比他呢凭借《听风者》获得金像奖最佳女配的提名，其实这两个提名的足足隔了18年。只能说呢，要不是因为范晓萱无心恋战，按照当年的这个状态一直发展下去，范晓萱同学还是完全可以在电影界有所成就的。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范晓萱的《深呼吸》。 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心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深深深呼吸，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知该如何收回我的心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心碎在扰人的街，我的伤悲你没发觉，心碎下着雨的夜，整个世界都在流泪，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深呼吸来自范晓萱。在1995年的时候，通过电影和诸多的广告积累了一定人气之后呢，范晓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Rain 雨。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叫做《深呼吸》，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在当年的传唱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凭借这张专辑呢，范晓萱在歌坛是正式露面，再加上之前她积累的人气，使得她呢这一登场就入选为当年我国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女新人。那么同样是在1995年呢，公司又趁热打铁为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自言自语》。那么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黄国伦创作的让无数人在 KTV 哭到妆都花了的眼泪，还有仿佛预言了范晓萱日后小魔女路线的《你的甜蜜》啊，最值得拿来说到说到的应该当属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自言自语》。据说这首歌的曲子是范晓萱在12岁那一年就完成了的，并且呢在14岁时填了词。总之那一年范晓萱出尽风头，凭借这两张唱片横扫无数的新人奖项。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很神奇的歌《自言自语》，来自范晓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怪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很足，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健康歌来自范晓萱和杨俊荣，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依旧青春的范晓萱。在1996年呢，可以说这一年对于范晓萱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她的职业生涯出现了一个好也不好的转折，就是她呢受邀演唱了动画片《樱桃小丸子》的主题曲《稍息立正站好》，就是上半段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因此呢在全国范围走红，唱片公司呢就看到了这个市场，顺势为他打造了专辑《小魔女的魔法书》。从此以后呢，范晓萱就正式踏进歌坛，小魔女的征程。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对1998年的央视春晚有深刻的印象，那一年呢有三首歌引起了很大的话题，一首是王菲和那英合唱的《相约酒吧》，还有一首呢是刘德华张信哲唱的《大中国》，那么最后一首呢就是让无数小朋友欢喜不已的《健康歌》，就现在我们听到这一首。这首呢出自平均制作周期只有一个月的儿歌专辑之中的歌曲，受到了市场的一个空前肯定，当时呢举国上下这个左三圈右三圈的流行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现在的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了哈。好吧， 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学爷爷唱唱跳跳， 我们不会老， 不会老， 爷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范晓萱呢因为小魔女的风格这样的歌曲被大众喜爱，但是呢因此也就被定型了。对于一个14岁就能写出少女心事的一个姑娘来说，那肯定是不会心甘情愿的呀。好一点的是因为爆红，所以说她在音乐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是尴尬的是什么呢，她想要做的事情跟公司的意见是完全相悖的，因为公司希望她继续走小魔女的路线，因为更受市场的欢迎，而他呢则希望像以前那样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于是呢就不顾唱片公司的再三劝阻，咔嚓一下剪掉了头发，变成了板寸，然后呢发行了自己新的专辑 Darling 亲爱的。当时呢好多人都觉得范晓萱是转型了，但是呢其实他只不过是回归到最初的自己的风格罢了。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范晓萱的同名专辑 Darling 的同名主打歌。 I hate you, darling, but I need you. Darling, 亲爱的，来自范晓萱。在这首歌的同名专辑中， Darling, 数字恋爱、失恋这三首歌的词曲都是范晓萱自己创作的，和李泉合作的蓝旗袍和哭了更是成为文艺青年心中的经典。但是呢，由于之前的小魔女的形象太深入人心，导致真正的范晓萱这样的状态并不能得到大众认可，导致专辑最后是叫好不叫座。所幸他本人呢不太在意，多年后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还会说，有缘的歌迷他们自然会懂得我的做法，最后会留下来的一定是真正喜欢我，而不是公司包装出来的那个我，所以说我会愿意跟那些人，可能只有一小撮，我都非常非常的珍惜他们。哭了，来自范晓萱。 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醒来是什么，心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哭了，来自范晓萱。守梦者说，为啥总觉得范晓萱和郭采洁长得很像呢？傻傻分不清楚，还真是哈。 原点说真的是有缘，前几天在手机上重听了好几首范晓萱的歌，惊艳她的深呼吸眼泪，其实在我心里其他的都不重要，只要她的一首雪人就足够我永远记得她。几年前当龙门飞甲和听风者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范晓萱多年不见依然没变，始终还是少女的模样啊，自己对于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小时候听的健康歌、刷牙歌、我爱洗澡，不过呢也更喜欢本真的那个她。如果说按照完美故事的走向，一个女孩通过努力找到自我，哎，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结局，是不是？很像童话故事。但是呢，生活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范晓萱是找到了自我，但是呢也陷入了泥潭。那么把自己拖入泥潭的就是让人谈虎色变的抑郁症，好在呢她的情况不是很严重，通过调整心态慢慢的恢复了过来。但是呢头几年她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了公众的视线，当时呢她是每隔一两年会发一张专辑，偶尔还会帮其他歌手去制作专辑的，偶尔呢还会做电影配乐，总之呢都是跟音乐相关的工作，但是呢不过都是在幕后了。那么其余的日子呢就是好好生活，然后呢在朋友的陪伴下呢算是慢慢的走出了阴霾。继续来听歌，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我要我们在一起，来自范晓萱。经历过抑郁症之后，范晓萱活得更明白了，虽然说走出了阴霾，但她还是延续了得病时期的生活方式，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唱片公司，有的时候呢给别人写写歌，有的时候当一当制作人，工作不忙了还会带着自己的乐团到全国各地唱小型的现场。那么最近几年呢就能经常在电影原声带中看到她的名字，比如之前为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唱了主题曲，前段时间还为西红柿首富的片尾曲献声了。继续来听歌，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밥 전 열제 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鼓噪调味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管他什么音乐，来自范晓萱非常躁动的一首歌曲。那么到这儿呢，范晓萱的话题我们就先跟大家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其他的歌曲，谁唱的呢？是布仁巴雅尔，他是著名的蒙古族音乐人。那么昨天呢，因为心梗过去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做一期关于这位艺术家的专题节目，来向他表达我们的追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首《吉祥三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好莱坞漫画改编的影片《赤焰战场》，主演是布鲁斯·威利斯和摩根·弗里曼。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아이를호구다허파외치게미치라미치는듯나미로호호른듯나혼통일찍일찍듯나애그도보다보는듯보고나가또간돈듯나가사로소순듯나오세방공